很疼你，真的很疼你，因为我太爱你。叫一声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何日再吻你。这是错误安排，我死也不服气。空欢喜，竟然空欢喜，一场空的欢喜。怕提起，真的怕提起，我不敢再